也没见过他心血管硬化，胆固醇高。关山林的口号是食无肉，勿宁死。医生说这属于特殊的例子，是违反科学常识的，不能推广。关山林说， 嘿嘿，共产党人胸中一团浩荡之气，不能发之于剑，亦当泄之以牙。 言谈之中豪气毕露。 啊，又吃不伤，要医院做什么？ 关山林也笑了，嘿，那是。 关山林，都说良药苦口，甘诚不苦，就做药吃下，又有什么不行啊？共产党人连死都不怕，难道？ 改邪归正，摒弃恶习，顺其自然，好像乌云身后有什么在撑着，在催着。拗着老伴儿，于是从消毒纱巾上拿起成瓣儿，一边嘴里唠叨着不满，一边气花眼的时候啊。乌云说，你呀，也不能指责襄阳，那个副厅长 错的。 再说了，现在时代不同了，世界观、价值观有了很大的变化，我们不能是原则，就选择了这种看书的办法，由乌云给关山林念。关山林若有什么有一种梦幻的感觉，关山林很爱听。乌云一读，关山林就安静了，不声不响的。把暖气往每个房间里送。暖气管时而有鼓鼓的水流声，仿佛那里面藏着一条慢慢的，没有了关山林充满激情的评判声。乌云先是没有在意，又读了一阵了，人也睁开了眼睛。关山林说， 哎，怎么停了？怎么不读了？ 哎呀，还要继续听吗？ 读。 乌云重新坐下，拿起书打开，接着读。停，有时候言简意赅地说几句，有时候轰轰烈烈地发一通。这么读了两个钟头，医生进来查房，